第108集，我在做什么人质？电梯停在了地下三层，门一开，迎面就是一辆黑色的面包车，车门大开着，里面似乎只有司机。温小辉本能的就往电梯里退去，保镖扶着电梯门，再次做了一个请的姿势。 到底要去哪儿？地点自然是保密的。那我不去。温先生，常会长已经等你一上午了，你如果要把东西交给他，就要亲自去交。 温小辉抿起唇，对那个黑洞洞的车门非常抗拒，好像那是一个会将他吞进去的猛兽一样。他握紧了手里的袋子，想着此行的目的，最终还是咬了咬牙上了车。他刚一坐稳，保镖就递过来一个眼罩。 休息一会儿，我不戴。温先生，你必须戴上。我说了，我要带你去的地方是机密，你还是自己戴上比较好。 我说了我不戴。 是需要我帮你戴上吗？ 保镖语调平和，但目光冰冷，却像在看一件货物。温小辉扔掉眼罩，推门就想下车，保镖一把扣住他的肩膀，将他像小鸡一样拖了回来，按在座位上。 温先生，你配合一点，对你自己有好处，相信我。 温小辉额上冷汗下来了，肩膀上那只手跟铁钳子一样，他丝毫不怀疑这只手能在下一秒把他的肩膀卸下来，因为他爸就可以。他只好坐了回去，拿起眼罩罩在了眼睛上。车开动了，温小辉一路上没有说话，他的手在口袋里悄悄地摸着手机。那时候平板手机刚刚流行，他也换了一个，可现在后悔死了。他摸不着按键，想偷偷发个短信都做不到。他的心脏紧张地砰砰直跳，一股不祥的预感侵袭了心头。车开了很久，由于被蒙着眼睛，他估算不准时间，只感觉开始还能听到外面有喇叭和行人的声音，到后来就什么都听不到了。车里安静的只剩下司机和保镖的呼吸声。他感到越来越恐惧，他送完东西真的能早点回家吗？车停了下来，温小辉下了车，保镖摘下了他的眼罩，适应了一下光线。温小辉睁开了眼睛，发现自己面前有一栋别墅，而四周环山，山间零星点缀几栋房子，彼此隔得颇远。温小辉都怀疑他还在不在京城了。保镖领着他走了进去。长行正站在吧台前切水果，他面前摆着一块纯白长方形的菜板，手握锋利的菜刀。一颗圆滚滚的橙子被压在那薄削的菜板上，刀锋落下，破开皮肉，汁水四溅。温小辉看着他利落的刀法，忍不住浑身发冷。长兴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没什么表情，继续低头切着各种颜色的水果，并摆成好看的花瓣形果盘。 东西在这儿。 长兴没说话，就好像面对着空气一样，只有手里的刀锋破切的声音回荡在了偌大的客厅里。 常会长，你要的东西在这儿，我可以回去了吗？ 你真是相当有意思，表面上看着并不是很蠢。 这他妈是骂我里边蠢？常会长，我就是蠢，说拐弯我听不懂，我只想知道我能走了吗？ 你觉得自己还能走吗？你真让人不忍心。你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是吗？ 什么意思啊？ 长兴摇摇头，端着果盘走到了沙发前，落座之后用一种近乎怜悯的眼神看着温小辉。 我可是第一次见到自己送上门来的人质。 人质？ 温小辉正愣过后，一股冷意从头顶直灌脚底， 他顿时觉得浑身血液的温度都被带走了，令他遍体生寒。 人质，我是人质。 他握紧了手中的袋子，感觉自己提的东西有千斤重，几乎能压垮他的脊柱。洛伊这段时间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，全都一帧一帧地浮现在了他的眼前。他现在回想起来，似乎每一个表情，每一个字眼，都藏着虚伪而冷酷的阴谋。 看来你相当喜欢他呀。 温小慧的身体克制不住地颤抖了起来，愤怒、恐惧、伤心，说不清哪一种情绪占的比重更大。他只知道他现在想要疯狂地怒吼，想要把洛伊的脖子拧成麻花，而他最想做的是狠狠扇自己几个耳光。 我在做什么人质？ 他不敢相信洛伊再次骗了他，再次利用了他。如果说第一次他知道真相的时候是天塌地陷一般的绝望，那么这一次他只感到疲倦和心死，似乎对这个结果他并不意外。即便心脏处传来的疼痛已经快要让他直不起腰来，他也流不出一滴眼泪。他只觉得冷，濒死一般的冷。这就是洛伊，这就是洛伊呀。他不该怪洛伊狠，而该怪自己蠢。明知道前面是虎穴狼窝，还要往里跳。虎狼的本性就是吃人，他自投罗网，死有余辜。 我跟他有一个交易，72小时之后，如果他没有兑现承诺，我就会把你的一部分寄给他。 银白色的餐刀在长形的手指间灵巧地旋转两圈，稳稳地插进了一颗葡萄里。他把葡萄送进了嘴里，深邃的目光在温小辉身上逡巡。 虽然你和雅雅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你们有些地方真的很像，都有一种一往无前的愚蠢。 是他把我送来的，你拿我当人质有分量吗？他在乎吗？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考察了很久，我得出的结论是，你是洛伊唯一还在乎的东西，无论是人还是财物。虽然他对你的在乎比不上想要扳倒我的决心，但我认为值得赌一把，毕竟也找不到更好的筹码了。 温小辉终于明白前段时间洛伊的殷勤所欲为何了。那个前一天冷酷地说出我不知道什么是喜欢，后一天却又要求他再给一次机会的洛伊，那个有着天使般的外表和顶级演技的怪物，精心策划了一场戏，而观众只有一个人，长行。洛伊的表演不仅让长行信了，连他竟然也信了。他温小辉不是人质，而是弃子。他的作用更不是用来制约洛伊，而是为洛伊拖延时间。长行朝保镖使了个眼色，保镖走了过来。 温先生，跟我回房间吧。 温小辉瞪着他，眼球拉满了血丝，看上去绝望而狼狈。保镖再次做了一个请的姿势。长行挑眉看着温小辉，温小辉抬眼看着长行。 常会长，如果洛伊真的在乎，就不会把我骗了。你这一招落下乘了，我在你手里没有任何意义。 他感觉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在泣血。 有没有意义，我们很快就知道。 保镖抓住温小辉的胳膊，温小辉厌恶地甩开了。 温先生，请你配合，不要自讨苦吃。 温小辉扔下了手中的袋子，径直往前走去。 保镖把他带进了二楼的一个房间，并拿走了他的手机，还用一个仪器把他全身都扫了一遍。他进去之后，门立刻被反锁了。他站在门口，环顾四周。屋子里陈设奢华，随便一个摆件看上去都价值不菲。隔间是厕所和浴室，窗户被铁栏封了起来。这是一个不像监狱的监狱。他僵硬地站了半晌，突然抡起面前那沉重的实木椅子，狠狠朝靠墙的一整面展柜扔了过去。伴随着玻璃破碎的声音，那面展柜被砸毁了一半。温小辉气喘吁吁地看着一地碎玻璃，突然发出了一声怒吼，那吼叫声愤怒而绝望，仿佛是来自灵魂最深处的求救，瞬间耗尽了他仅剩的力气，让他感到整个人都被掏空了。屋子里突然传来对讲机的声音： 温先生，克制一下你的情绪，如果你再有不合适的举动，我会把你绑起来。 温小辉摇摇晃晃地走到床边，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身体仰倒在了床上。他瞪大了眼睛看着头顶的吊灯，渐渐的视线模糊了，泪水汹涌而出，瞬间浸湿了他枕着的真丝床罩。 多可笑啊，这一切我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才会让我这辈子遇见洛伊，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被利用。 温小辉无数次告诫自己绝不再相信洛伊，可最后却依然主动往火坑里跳。他即使再恨洛伊，依然不愿意看到洛伊和长行同归于尽，可没想到他的心软换来的就是现在的下场。他用手挡住了眼睛，任眼泪浸湿了手背和脸颊。当伤痛达到极致的时候，他没有想象中的歇斯底里，反而感到麻木，一种被重创之后无力动弹的麻木。其实有很多事他想不通，比如他想不通洛伊怎么会如此狠毒。他对洛伊曾经付出过毫无保留的感情，就算是养条狗尚且不舍得他饿着冻着，洛伊居然能眼也不眨地将他推进深渊。他原本以为即便洛伊骗了他，对他多少是有一些感情的，不然不会对他无微不至，不会给他钱，也不会做出那样似是而非的事情。他以为洛伊对他是心怀愧疚的，怀念旧情的，事实证明他错了。洛伊的悔改只是为了进一步的压榨他的利用价值，洛伊但凡有一丝半点将他放在心上，就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禽兽的事。如果两人之间真的有仅剩的所谓的未来的可能，也被洛伊彻彻底底的杀死了。他的心被洛伊彻底杀死了。